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依然要有请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了，就是丽华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 丽华你好。 我又来了。 对，今天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了哈。 是的。 作为阳春三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了，适合旅行的季节也到来了。 对的。 对吧？入冬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什么补秋膘啊，那是入秋的时候，是不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大吃一顿， 对， 对吧？ 对， 那个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但是呢对于爱吃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季节的开始他都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对吧？ 是的，而且春节刚过没多久嘛， 对对对， 那股吃劲可能还持续到现在。 希望大家呢在春天的时候呢要节制一下饮食吧，是不是马上就要到这个爱美人士 秀身材的时候， 对啊。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时不时呢会插入一些笑声，对吧？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那个好像是皮笑肉不笑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有一点点那个意思啊。 现在好像是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狂笑的感觉哈。 我主打的笑容是开怀大笑。 真的啊，对，这个可能 有 对 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应该会听到的。对的，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会是一个让我们开怀大笑的地方吧。 是是是，因为我们平时如果看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的话，就是会不自觉的在脸上泛起微笑嘛。 对对对。 那朴主播平时喜欢动物吗？特别是不喜欢小猪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养过猪。我觉得他们都是比较脏脏的， 对对对， 爱吃啊，胖胖的， 没错 啊。这个既然提到猪的话呢，肯定是和今天内容有关的。 对，就像我们朴主播说的，一提到猪，因为现在很多人虽然有很多人养这个宠物猪，但是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家畜是吧？而且会联想到一些刚才说过的脏兮兮的一些猪圈啊，一些农村的一些养猪的一些一些状态哈。 对， 其实猪是非常可爱而且喜欢干净的动物。 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地方就是小猪博物馆。 小猪博物馆。刚刚说他很喜欢这个干净， 对，他是很喜欢干净的动物，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脏兮兮的一个 也是啊， 对，因为我们平时不是很了解猪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嘛，所以我们可以去到访到这里，是位于京畿道利川的这个小猪博物馆去， 因为小猪博物馆肯定是以猪为主题的了， 对， 对吧？ 对。 光听这名字就很神奇，猪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博物馆去了解吗？ 对啊， 这里是有关于猪的一切的内容吧？ 是是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很多有关猪的所有的信息。那这里不是动物园，也不是主题公园，那其实应该算是以动物为主题的一个像小型那种教育农场吧。这里是世界第二个小猪博物馆，有六只猪专门负责表演。也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些小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孩子们特别喜欢。 可以看小猪表演啊。 对啊， 这个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话，肯定可以摸一摸吧。 可以摸一摸， 对 啊。 而且刚刚丽华说他们是很爱干净的， 很爱干净， 而且又是这个从事表演专业的，肯定就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了， 是 吧？ 是的， 是 的，很可爱。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里具体的构成吧。 是的，是的。那首先呢，这里大体可以分为博物馆和展示厅，那还有直接可以体验的一些空间哈。那我们先到了这里之后呢，要先去买票了。成人是入场费是7000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40块。左右吧， 不到50。 不到50。那这个价格是包含博物馆的参观费用和公园里面小型公园的参观费用，还有咖啡厅的基本使用费等等。那可以在这里享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包含在这个7000韩元之内的。 很廉价。 很廉价，很廉价。而且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入口呢是写有各种 event, 就是活动的一些时间。刚才说过小猪表演啊，还有一些小猪赛跑啊等等。这样的活动的时间都会在入口进行 公示。 公示，对。那大家可以在前面确认好这些活动的时间之后再进去观赏。 对，我觉得一定要确认好这个时间， 没错， 对吧？否则这可爱的小表演错过了的话，那白来了，我觉得是。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参观一下吧。刚刚提到这是个博物馆，是吧？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那我们进入这个小猪博物馆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猪的一些历史啊，还有一些种类啊等等相关的信息。